狗叫同惨叫都有分别嘅咩？ 系，但系你谂下狗唔系咁，呢个就系、是、 性幻想嘅嘢， 唔系即系。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呢，子非狗你又焉知狗之悲呢，係咪咁啲爱护动物嘅人见到狗仔啊好可怜啊，咁一定係第一个先入为主嘅啦。 係好正常，咁你去报食环又好，你去通天亦都好，但係你都係要解答一个问题嘅。点解食环署同埋即係政府部门要帮手隐瞒呢？ 咁佢话个 动机 喺 边先。个动机喺边咧？ 因为要赤化香港， 呢个第一啦，第二 咁样咯。 间铺头咧就系挂住系卖羊嘅， 系啊。 除非你话嗰啲 狗肉平啲啦， 嗰啲譬如个客咧，即系暗号要狗咁，要整嘅， 哦，即系咁你做私房菜好过啦。如果系咁样嘅话， 咁第三 佢啲发廊， 佢话劏狗，即系现场有 live 啦，系咪？咁我諗佢其實可以去伏擊囉，呢樣嘢真係。 自己 咁點樣會做係囉，放蛇咪囉。 呢度有冇啲特別啲嘅貨呀？ 第一個 point 已經係冇可能㗎，係唔成立㗎。咁去到最尾，即係點解攻擊鄺俊宇呢，就唔係話何來去配合佢咁樣做。只不過係 啱啱。死佢嘛， 啱啱去到即係有呢個契機。咁你見啊 何来冇人识嘅？ 阿邝俊宇平时就可以靠呢啲即系女士票，或者系一啲动物爱好者嘅票，就可以即系参选点都好啦。但系话今次仲唔可以一引刀成一块？但下次呢啲就可以即系一劈就劈死。 唔系即系呢啲系唔系呢啲唔系纯粹阴谋论啊？有公式噶，我咪引咗个例子，即系头先讲话蔡英文嗰啲，真系大陆系有系统咁样做的。唔系，即系各位听众唔好以为我喺度讲笑啊，喺度呢啲系有系统咁样做， 唔系你讲紧 足够导致你影响到你选举。 唔系你讲紧邝俊宇佢本身，其实你有冇谂过，即系早两三个礼拜咪讲紧咩店长猫被拉，跟住邝俊宇走去 波子啊， 系啊，波子走去营救啊嘛， 波子啊， 咁之后你发现营救到嗰只店长猫嗰个，其实就系刘国芬啊嘛，即系亦都系反映到，喂，其实你讲紧喂。透过呢一件事，泛民主派又好，建制派又好，都可以搞一坛权力斗争出嚟，黐线嘅。 邝俊宇危险嗰样嘢咧，就系佢自己当咗自己一个动保超人。 嗯 啊、喂，有人投诉动保超人出击啦，咁样。 但问题 佢下下都上晒身咁样。 但问题我唔知道啊，邝俊宇喺呢一单嘢。 角色 同埋究竟入组即係做咗几多嘢，可能佢就係纯粹保持关注。 我觉得佢嗱佢唔係咁高调，但问题佢係一个 figure。呢个就係危险啦。咁而建制派要搵人搞嘅时候。 如果要搞嘅都屈到你。 搞你啦。唔係我搞何来有咩用，喂呢条友，喂呢条友傻嘅。即係同埋觉得呢条友喂冇价值嘅。咁但我搞邝俊宇唔同喎。因为搞邝俊宇呢其实佢可以无限上纲喎。佢可以烧埋落去民主党度。 下次选举呢就会即係你知唔知你令到呢个铺头损失几多钱咁样。你保唔保得返佢就系咁唱佢。 咁一定系民主党搞嘢啦。咁民主党搞又系关肥佬礼事啦。咁关肥佬礼事又系关外国势力事啦。咁无限上纲㗎嘛。佢可以一条龙咁样哇然之后直捣黄龙㗎嘛。即系其实你见何来其实都唉不你 唔系其实即系我奉劝即系我知道咧好多嗰啲网民啊等等咧都有参与社运对即系社运都好热心啊但系我觉得大家都要保持平常心 啦 同埋清醒理性咯、啊、即系你呢单嘢我头先大家都讲晒其实你要证实系唔系其实好容易嘅啫、嗯、但系绝对唔好自己变咗做法官啊呢个先惨啊即系你唔好对。揸住个键盘对住个芒，你又觉得自己已经成为咗法官，你又可以知透世事，然后就即系好似呢个啊咩啊夜神月咁样啊，有个死亡笔记俾你，就随意加个人名上去咁样去执法咯。 唔系佢哋可能自己觉得有自己嘅使命感喺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咧，其实你因为呢一单咁嘅嘢，你嘅处理手法咧，你老屈完人之后咧，你又唔认错啦，咁以后人哋对你成当嘢咧。都会有个阴影喺度。 每日成档嘢一接咗添啦。 系啊，你又删 post 又成，又唔肯道歉，跟住死鸡撑饭盖。咁喂，你其实讲真，你因为一单咁嘅嘢，喂你成个

政治問題，咁咪有得政治解決咯。同埋就係當權者嘅責任嚟噶嘛。點解你哋當差你收份糧？點解你哋咁柒蠢嘅啫？點解乜嘢都攬上身自己去做啫？ 喂，你要搞清楚成件事先，即係喺差佬嘅角度嚟講，喂佢哋只係執法嘅啫。但喺當權者嘅角度嚟講，佢哋咧就只不過係呢個尿壺避孕套同埋廁紙嚟嘅。 佢唔係執法。但先阿金英已經講得好清楚，佢即係執行 佢哋 嗰 order， 佢哋嗰個諗法啦，講緊 唔係啊。但係即係呢個阿龍，你呢個講法都未必啱啊，因為。那個朱 Sir 在庭上面說他可以選擇申請和不申請日封行動嘛、嗯、即其實根本很多那些 他是有選擇的，其實他是有選擇的， 自己圍埋他覺得自己有這樣的義務、 嗯、 即他可能覺得我當差就要處理這件事，但他沒有想背景，這個就 是你們做警務人員又好、 嗯、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是的，即你我真的很希望這個，我唔係話要恥笑佢哋或者質疑佢哋過去做人做咗咁耐冇 Q 用啦，但係我希望佢哋即係再諗下，假如香港再有同類事情嘅再發生， 嗯、 或者當你哋今日係一個轉捩點，係你嘅職業上面嘅轉捩點、嗯，你去重新考慮，你去工作 轉捩點， 同埋即係你去嗰個職責範圍係唔係你應該要去做咯？啱唔啱？你唔可以話因為 order。就絕對正確，你有啲選擇，你係可以選擇，你唔好淨係覺得聽啲阿 Sir， 因為其實警隊裏面洗腦都好嚴重。 嗯，係啊。 即係我有舊同學做過當差， 嗯， 佢都係話洗腦係好嚴重，淨係副警都洗你腦。 嗯哼， 莫講話你真係即係你做全職警察，咁、嗯、所以你見到班差佬自己去參與日封行動。佢一部分係洗腦，二來就係佢根本冇咗個獨立思考。但我覺得依單 case 佢中嘅機會好大啦。但我都鼓勵佢做一樣嘢，就係佢既然話依啲係學堂教嘅，係警隊俾你嘅指引， 爆多啲啦， 係警隊教你嘅。如果阿朱 Sir 真係唔好彩啊，要負上刑責，我建議佢請律師自己嘅名義去追究翻警隊嘅責任。 嗯。 呢、這個絕對可以，因為佢講明啊嘛，佢當初你警隊俾嘅指引，呢、這個係日封行動，佢講明日封行動俾你嘅指引嚟噶嘛，俾你權力啊嘛，咁應該唔喂，其實好簡單喎、啊，喂，其實呢單嘢雖然大家好憎阿朱經緯，但係問題朱經緯係其中一個棋子啫喎、 啊，同應 成個問題係成個警隊同埋日封行動啊，邊個去處理嘅？應該係成個警隊咩噶嘛？點喂？唔通真係有個阿 Sir 自己無端端嗰一日著住制服周圍搏人啊？絕對唔可能啦、啊，因為警隊嘅編排同埋指令之下做噶嘛。我覺得朱 Sir 如果佢真係有覺醒的話， 朱 Sir 唔係花生台咯，唔係花生足球朱 Sir， 即係阿朱經緯係有覺醒，係即係佢真係有反省過嘛。佢為咗警隊又好，為咗警察又好，為咗自己公義都好，佢如果真係中咗刑事罪行， 嗯、 去刑事索償，佢唔係去民事索償，香港警隊， 嗯、 我覺得依個係必要做嘅，至少攞翻個事實出嚟。 我諗你唔使諗噶啦，呢、這個咧其實你喺你諗到呢一步之前咧，尤其而家咁多藍絲組織咧，喺佢演變成一個嚇、啊，即係成關係到成個警隊啊，嗰個誠信形象嗰樣嘢咧，之前咧其實啲藍絲組織其實都可以同佢講數搞掂佢噶啦，係嘛、嗯？你維穩措即係嗱，講真，你而家你 張麗雲 係嘛？你而家咁嘅情況，其實你可以拗啲咩咧？係嘛？嗱，講真，你本喂你啊退休就係等死噶啦，其實就係係嘛？即係你而家最多只能夠係爭取係嘛？ 長期咯，啊、好似七警咁樣， 七警咁樣樣咯，係嘛？即係好啲嘅待遇咯。哦，系咪咁啫嘛？你死就死硬噶啦，系嘛？你同佢揽炒，你冇着数，系嘛？即系佢啲都咁谂。咁所以，但系我觉得，即系其实呢单嘢，其实你作为同袍啊，你唔好话讲，即系佢自己啦。你当时有份参与行动嘅，即系警员，其实我觉得佢哋系一个好好机会反思咯。 嗯， 系嘛？咁啊，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啊，咁啊，多谢阿金英啦，同埋阿院长啦，仲有张张啦， 同埋萧生啦， 系啦，同埋萧生啦， 都有客串啊。 咁啊，系啦，咁啊好，咁啊，希望咧就网聚啊，见到各位啦，咁啊，大家记得踊跃报名啦，都真系好希望，即系其实当日系会见到大家嘅。 好 ，OK，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